《汉书》卷四十六，万旦谓直周章传第十六。万旦君十分，其父赵人也。赵王喜温。高祖东击项籍，过河内。十分年十五，为小吏，是高祖。高祖与禹爱其恭敬，问曰：“若何有？”对曰：“有母，不幸失明，家贫，有子，能鼓瑟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能从我乎？”曰：“愿尽力。”于是高祖召其子为美人，以粪为中捐，受书业，徙其家长安中七里，以子为美人故也。奋积功劳，孝文时官至太中大夫，无文学，恭谨，举无与比。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，免。选可为父者，皆推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，以奋为九卿，破晋旦之，喜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，赐甲，赐乙，赐庆，皆以训性孝谨，官至二千旦。于是景帝曰：“十君及四子皆二千旦，人臣尊宠，乃举及其门。凡号奋为万旦君。”孝景纪年，万旦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以岁时为朝臣，过宫门阙，必下车趋，见鹿马必视焉。子孙为小吏，来归业，万旦君必朝服见之，不明。子孙有过失，不翘让，为变作，对案不实，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故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升官者在侧，虽宴必官，深深如也，同仆隐隐如也，为谨。赏食赐食于家，比其手俯伏而食，如在上前。其执丧，哀其甚，子孙尊教亦如之。万旦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鲁诸儒至行，皆自以为不及也。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，太后以为儒者文多智少，今万旦君家不言而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见老白首，万旦君尚无恙，每五日洗沐归夜亲，入子舍，切问侍者，娶亲中裙侧余，身自涣洒，复与侍者，不敢令万旦君知之，以为常。见奏事于上前，即有可言，禀人乃言急切，至庭见，如不能言者，赏以事亲而礼之。万旦君喜居灵里，内使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旦君闻之，不食，庆恐肉袒谢请罪，不许。举宗及兄见肉袒， 万旦君让曰：“内使贵人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逆，而内使坐车中自如，故当。”乃谢罢庆，庆及诸子入里门，趋至家。万旦君元朔五年卒，见哭泣哀思，杖乃能行，遂于见一死。诸子孙贤孝，然见罪甚，甚于万旦君。见为郎中令，奏事下，见读之，惊恐曰：“书马者，鱼尾而舞，今乃四不足一，或遣死矣。”其为谨慎，虽他皆如是。庆为太仆，欲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“六马。”庆于兄弟最为简易矣，然犹如此。初为其相，其国慕其家姓，不治而其国大治，未立实相辞。元寿元年，上立太子，选群臣可复者，庆自配守为太子太傅，七岁迁御史大夫。元鼎五年，丞相赵州作昼金冕，制诏御史。万旦君先帝尊之，子孙至孝，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，封秋牧侯。是时汉方南诸两越，东击朝鲜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渊，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，修古神祠，封禅，兴礼乐，公家用少。桑弘羊等治吏，王温书之属郡法，倪宽等推文学，九卿更进用事，事不官爵于庆，庆纯谨而已。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匡言，常欲请至上近臣所中，九卿贤宣，不能服，反受其过，赎罪。元丰四年，关东流民200万口，无名数者40万。公卿义欲请徙流民于边以折之，上以为庆老谨，不能御其意，乃赐丞相告归，而按御史大夫以下亦为请者，庆惭不任职。上书曰：“臣幸得戴罪丞相，疲奴无以辅治，城郭仓廪空虚，民多流亡，罪当服辅治，尚不忍治法，愿归丞相侯印，其骸骨归，必贤者禄。”上报曰：“见者河水滔露，泛滥十余郡，堤防勤劳，弗能阴塞，朕甚忧之。是故寻方舟，礼高月，通八神，以和勋防。继淮江，立山滨海，问百年民所疾苦，为利多思，征求无已。去者变，居者扰，故为流民法，以尽众富。乃者封泰山，皇天加旷，神物并现，朕方达气应，未能诚意，是以妾比闾里，知力奸邪，委任有司，然则官旷民仇， 盗贼公行，往年进明堂舍书死，无禁锢，贤自新于更始。今流民愈多，既闻不改，军部绳则掌力，而请以兴徙40万口摇荡百姓。孤儿幼年未满10岁，无罪而作律，朕失望焉。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，民多贫，盗贼众，请入宿为庶人。夫怀之民贫而请义父，动危之而辞位，与安归难乎？君其反事，请速至，简诏报反事，自以为得许，与上印绶。愿使以为见则甚深，而终以反事者，超恶之辞也。或劝庆以引决，庆甚惧，不知所出，遂复起事事。庆为丞相，文身神谨，无他大略。后3岁于薨，谥曰田侯。中子德，庆爱之，上以德嗣，后为太常，作法免，国除。庆方为丞相时，诸子孙为小吏至2000石者13人。及庆死后，稍以罪去，孝谨衰矣。